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邀请朝鲜人民军第四次水产部门积极分子会参加者到朝鲜革命的最高参谋部党中央委员会来，并同他们合影留念。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长、朝鲜人民军次帅黄炳瑞同志，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一同参加。金正恩同志祝贺会议参加者站在创造黄金海历史的前列，大响鱼满仓的汽笛声，迎来海鱼大丰收和海鱼大喜悦，给沿着历史性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所指明的辉煌大道，加快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庄严进进步伐的全国军民增强必胜的信心和乐观精神，明确证实我们党的政策就是科学和胜利，并同他们合影留念。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表示期待和坚信，人民军水产部门的干部和捕鱼战士将竭诚遵循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遗训，下定决心快马加鞭，坚持荡起誓死贯彻党的政策的双桨，在十亿深远的新年主体106年2017年以更高的堆起海鱼保护山。